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让我们思考，旅行让我们重新爱上很多的人事物。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喽！我是泽华，恋我癖。 怎么回事？耳梦之时，你的歌词老歌是你真挚，谁的身体都有些故事，得到钥匙就大方跟大胆点试着，镜子照了我也该笑，旁若无人也好，我跟自己最要好，要我就只在妄想，感觉必须良好，谁分别谁不重要。 Egoholic 恋我癖，来自于蔡依林和陈星汉的一次合作。他们两个人合作出来太多的金曲， Play 我呸， I'm not yours， Miss Tribal 等等歌曲都是很多人很喜欢的。所以当Jolin知道陈星汉自己要出一张专辑，并且陈星汉邀请Jolin为他自己来演唱歌曲的时候，Jolin二话不说就立马答应了。这首歌曲当中，他们二位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现在呢，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很忙碌，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也会把更多的爱留给自己的家人、朋友，甚至是自己的爱人。渐渐的，可能会忽略的是那个自己。所以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加的爱自己。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的依然是印度尼西亚。不过我们要去的这个省份呢，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有想去过，但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神话。 苏门答腊。这是个在东方神话故事当中，在大航海时代传奇故事当中都出现过的一个名字。苏门答腊到底有什么？网络上身边的人知道的都很少，所以今天我们就去往苏门答腊，但是我们去的是北苏门答腊省。北苏门答腊省呢，也是印度尼西亚的省份之一，是苏门答腊岛最大的省份，也是印尼的第九大省。在这里呢，有很多好玩的、有意思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一一的为各位揭开神秘的面纱。本周节目当中，我们都去了印尼，印尼有很多不错的歌手，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来自于印尼。 Lupakan saja ikut bersamaku Tap, tap, tap, tap Langkahkan kakimu menarilah bersama Tap, tap, tap, tap, yeah Mari bernyanyi denganku Satukan suaramu Bersama alunan lagu 一首印尼语的歌曲，来自于印尼的创作歌手 Isyana， 她也是一位90后啊，93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现在呢在印尼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位女歌手了。刚才这首歌曲当中，虽然我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哒哒哒那几个音出来的时候，仿佛身体不自觉的一起摇摆起来。 OK， 今天我们去往的就是北苏门答腊，首先我们去到的是棉兰市。棉兰市呢是北苏门答腊的省的省会，也是印尼第三大城市。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多元并且共存的地方。初看棉兰呢，会给人一种宛如回到了国内90年代初的感觉。这里的建筑都不高，人们的脚步呢也不匆忙，偶尔和你对望的时候还会有些许的羞涩。这里的街道上的交通可以说看起来是有点乱的，各式的摊贩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去招揽着生意，但 但是当我们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跟初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有荷兰殖民时代的印记，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合适的恢宏的建筑，而且容颜尚未老去哦，仍旧保持着昔日的派头。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庙宇，加上本土的各种各样的建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元的。所以有人说，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开启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在这里旅行的时候，你不觉得什么，但是当你离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座城市是如此的难以忘记。古风版本，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是1993年梁朝伟原唱的一首歌曲。之后很多歌手都有过自己的翻唱版本，比如李宇春呀、张智霖呀。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古萨诺瓦起风，古风的版本。 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古风版本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仿佛呢就是看到了古风在某一个 bar 当中喝着一杯酒，淡淡的讲述他曾经的一段往事，一段故事，然后回忆着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很洒脱很帅气的一种表达。继续来说一说棉兰吧。棉兰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有中西合璧的张阿辉故居，荷兰人设计建造的苏丹皇宫， 很多人很喜欢很想要去的一些寺庙。在这里呢，多元文化交融是这里的特色，而这些多元文化也使得棉兰显得多姿多彩。当然，更加多姿多彩的其实是棉兰的市民。各位可以看到，孩子们在皇宫的草坪上野餐，大人穿起各种各样的传统的民族服装拍照留念，到处都可以看到最淳朴的笑容。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棉兰市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并不算富裕的，但是在这里你可以处处看到很多很多的美。因为棉兰人很爱美，爱美的心可以说是满满的。鲜花是棉兰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各位可以在市集的商店街头经常能够见到大盆大盆娇艳的花朵等待出售。热带气息的地方是容易让人躁动的，而热带风情的市井颜色又是如此的风采。看呀，前面花的姿态开的是多么的娇艳欲滴。陈绮贞，花的姿态。 这个世界像蕾丝般柔软，在我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甜蜜的爱情之前。陈绮贞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花的姿态》，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她首张音乐 Live 专辑当中，而这张专辑呢就叫做《花的姿态》。很多音乐人都很喜欢将现场的一些东西带给大家去感受，而很多观众呢也喜欢通过现场去找到那一份共鸣和那份久违的感动。如果你喜欢看现场的话，记得 FM97.4 每个周末傍晚5点到7点就有一档音乐现场节目，叫做974 Live Show。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省，刚才去到的是这个省的省会棉兰。棉兰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丰富，这里的颜色很丰富，这里的风景很丰富，这里的笑容也很丰富。当然来到这里你可以很嗨，也可以做一个不解风情的解嗨人。 Yoga 林宥嘉解嗨人。 春秋狂欢偏偏我要和我独处，全民派对可我好想脱离队伍，搞笑节目在偏偏我要躲到墙角，快要合唱可我好想一声祈祷，时间太少来命太长，谁来听我心跳，我只听到我只照料我的需要， 这首《解嗨人》收录在林宥嘉2009年的专辑《感官世界》当中。旅行中的我们似乎感官世界全部张开了，于是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情放松了，可以欣赏到更多的美景了。 从来不是中文，谁要对我寄厚望， 谁说旅行一定要做一个很嗨的人，有时候也可以不解风情的解嗨。 说明白秒针却太快，就这样沦为公海，完成集体把我淘汰。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应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位于智化寺的北京文博交流馆经过半年的闭馆改造，今天重新对外开放。据介绍，本次改造增加了适度的灯光照明和数字技术应用，让观众能够欣赏到原本看不到的文物。同时，这次陈列改造更加突出了博物馆的概念，将智化寺文物本体作为博物馆的最大藏品进行了详细解读，形成了智化寺中古展、智化寺历史沿革展、殿藏文化艺术展等六个固定陈列展览。献给爱丽舍中国当代艺术交流展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8号。本次展览用一组小而精的作品，呈现了当今备受关注的多元化形式艺术与观念艺术，也展现出了中国独树一帜而又兼收并蓄的文化。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及其文化遗产讲座将于明天上午9:30在首图 A 座一层多功能厅举办。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西志群将带领大家走进北京大运河文化带，隶属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刚才去了省会棉兰，接下来我们要离开棉兰，去到另外一座城市，看到的是多巴湖，但是首先还是来跳一支舞吧。迷迭香， 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要，任性的饮料，深深的气泡， 香是周杰伦第一次把爵士和巴萨诺瓦结合在一起，仿佛此刻我们已经来到了印度尼西亚。到今天，很多朋友还是很喜欢2006年周杰伦的《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刚才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迷迭香》来自于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依然是印尼。说到印尼呢，也许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周三去过的巴厘岛，以及周一去过的龙目岛。潜水爱好者呢，可能对科莫多岛以及昨天去过的美纳多岛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很少人到印尼走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路线。其实到印尼不只有海岛，还可以躲进山里去做神仙。这里就是多巴湖了。多巴湖呢，是一座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火山湖，也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淡水湖，同时呢，更是驰名世界的高原湖泊，著名的避暑胜地。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湖。有人说，第一次见到多巴湖的时候，云雾袅袅，仿佛面纱。而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天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它都会有着不同的美。此时此刻感觉稍微有点困，不如喝一杯咖啡，来一杯焦糖玛奇朵吧。 焦糖搭配玛奇朵最登对，那天无意听到你的话题，整个人突然变得不能自己，就像暖风流窜在心里不停摇曳，你的微笑是最美的印记。我的心意你好像从不理睬，不知是否是让你有了负担，只想代替一杯咖啡带给你温暖，时刻散发着我肆意的浪漫。焦糖搭配玛奇朵最登对，甜美的泡沫深深充斥恋爱的滋味，我想体会你手中的咖啡，被爱的苦甜不停反转将我包围。我的心意你好像从不理睬，不知是否是让你有了负担，只想代替一杯咖啡带给你温暖，时刻散发着我肆意的浪漫。 送是恋爱的滋味。我想体会你手中的咖啡，被爱的苦甜不停反转将我包围。 狗奶棚的焦糖玛奇朵，歌里唱到焦糖搭配玛奇朵，感觉最登对。 焦糖搭配玛奇朵最登对，甜美的泡沫深深充斥恋爱的滋味。我想体会你手中的咖啡，被爱的苦甜不停反转将我包围。可能是我太多情，有时我也想放弃，无法抗拒内心的声音。我想我还不太懂怎么走进你心中，只是不敢做朋友的普通。焦糖搭配玛奇朵最登对，深深充斥恋爱的滋味。我想体会你手中的咖啡，被爱的苦甜不停反转将我包围。哦，焦糖搭配最登对， 深深充斥 恋爱的滋味。 悠哉的看着美景，搭配上一杯焦糖玛奇朵，舌尖上的味蕾的感觉应该很美好吧。刚才我们听到这首焦糖玛奇朵呢，来自于狗奶棚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他2016年的专辑《怀》当中。如果你不熟悉这个歌手，不熟悉他的音乐的话，刚才就是他其中的一种代表作，而他的嗓音就是这样的嗓音。狗奶棚的音乐路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如果你好奇的话，记得在本周日974 Live Show 当中，狗奶棚将会做客直播间当中，唱很多他自己喜欢的歌以及他自己的代表作品给各位听。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到的是多巴湖。多巴湖湖边的村庄在云雾之下，可以说显得是格外的世外桃源。当清晨的阳光渐渐照亮天际，呼吸着自然芳香的清新空气，花朵也带着露水娇滴滴地醒过来了。当然，这样的景色并没有结束，云缱绻着不愿散去，阳光却用它的温暖开启了新的一天。虽然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度过了一天当中的一半的时光，但是想象一下，在这样美的地方开启新的一天，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音乐剧《泽西男孩》现在很多朋友都去看过了，看这部剧当中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没有被打动呢？Just too 这 Four Seasons 组合呢，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经历了很多故事。此刻我们听到的这版来自于 Muse。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这首歌曲呢，有太多太多不同的版本， Muse 的这版应该最激烈的吧。谁说看到湖水或者是看到海水的时候内心一定要是平静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外表看起来很平静，但是内心却是那种波涛汹涌的状态，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 Muse 版本的这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一样，所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呐喊，而那种呐喊是当时当下你特有的一种状态。继续来看多巴湖，想要看清多巴湖真实的容颜，我们只能靠近它。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乘着船，带着明媚的心情去打破湖面的平静。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鱼儿会时常的探头出来吐几个气泡，也会引得馋嘴的鸟急急的俯冲下来。小船继续的往前划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湖边错落着一座座颜色鲜艳的小屋，和绿树相映成辉，还可以看到可爱的孩子们，他们各自露出非常纯洁非常简单的笑容，看起来是那么的单纯。外面的世界总是很精彩的，当然也有人说外面的世界是很无奈的。外面的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泳儿的最新翻唱。 在很久很久以前， 多巴湖有很多很多的度假村，在这里各位不仅可以发发呆，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还可以洗尽铅华当几天的农夫，去查看一下咖啡树园，学习一下烘焙咖啡豆，甚至种种花种种菜，做一个简单幸福的人。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版本的外面的世界显得更加的轻松，更加自在，更加惬意了许多，可能也更加符合现在零零后们他们对于外面的世界的一种猜测和想象吧。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到的是北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的探险之旅呢，随着时间来到11:53，也要跟大家一起的结束了。这里的淳朴多彩安静苍翠灵秀传奇，希望能够在974 Live Show 以及带上音乐去旅行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震岳的无名的情歌，祝愿各位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午餐吃得开心吃得愉快喽。下周一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静静听着时间的残响，想念你在睡眠的扩大，一阵蠢蠢欲动的想象，带我回到过去旧时光，我想着你